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，香港电台第二台。 有音乐，有快乐。 要预防疾病传播，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。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，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、浴缸、座厕和地台排水口。去水管如果有渗漏、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，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。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，上 chp.gov.hk 了解多啲啦。 我哋要团结同心，打低病毒，打赢呢场硬仗。 疫情肆虐，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。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，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。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。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， 同行抗疫，一起战胜新冠肺炎。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？ 咦，食住行、潮流文化、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 O、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，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。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早晨 PC。 早晨好。 喂，近排真係要听下啲正能量歌啦。咁啊各大媒体依家就播緊嗰首啊收歌。埋 尾是 胡峰先生， 现在越来越多其实 是啊，狮子山下啦，咁啊上上啦，面对逆境嘅时候，大家都会攞狮子山下出嚟勉励下自己啦。咁啊，我唔知PC 咧平时做运动会唔会有个power song 嘅 list 咁样噶？你会唔会噶吓？ 有，梗系有啦。 通常有咩歌咧？ 最重要 即系讲都即系有啲乜嘢节拍嘅音乐啦，或者音乐嘅种类啦。我讲咁样好啲。 系， 我惊一阵 好抒情嘅，同埋個問題咧係我聽嗰啲歌咧，通常係會一路跑一路唱嘅， 係 啊， 哦， 係啊，即係我覺得係要一路唱咧，先激發起我覺得真係要跑步咯，真係要，因為順便練埋氣嘛。 你會揀啲慢版啲嘅歌， 慢版，唔係你唱唔到啊，太快。 是咪啊？ 系啊，冇错。 唔系，我唔系啊。嗱，我咧跑步 ，even 咧跑10K 好，半马好咧，参加比赛，我都中意听慢歌、 嗯、 因为我想觉得自己会跑得快啲，因为同个节奏反咗版 系 嘛。我系咁样啫，但系好多朋友仔就会拣啲蹦唔接多啲少少，即系power song 啦，即系意思就系节拍强劲一啲嘅音乐啦，去鼓励下自己啦。我觉得咧留在家抗疫或者做运动咧，都应该。即係播大聲少少歌嘅，咁但係當然唔係話騷擾到隔離鄰居啦，即係自己可控嘅範圍之內，或者你咪戴嗰啲藍牙 headphone 咯。其實有陣時我喺屋企譬如睇波啊，或者睇戲啊，咁有啲戲太太唔啱睇咁，即係我講驚慄片啊。其實我係驚慄片嘅粉絲嚟噶嘛，即係或者之前嗰啲咩喪屍學員嗰啲咧。 你睇晒啦嘛？ 睇，我好中意睇嗰啲恐怖同埋驚慄嘢，其實即係有鋪咁嘅人。咁但係屋企人唔中意，咁你冇得逼人哋噶嘛？你知聲音效果就係一個重要嘅元素。 係。 咁所以我未用嗰啲藍牙嗰啲耳塞啊或者 headphone 咁樣戴住咯。 哦 是啊， 我就一路跑一路攞住支麥， 是 啊，你知道我屋企最近添置一啲機器嘛， 是 咁所以一路跑咧就一路攞住麥 一路唱， 是啊， 可能做到一個 training 咁都啱， 冇錯， 咁啊真係有陣時候歌曲咧，除咗洗滌心靈之外咧，仲可以勉勵到大家，同埋咧即係叫做可以鼓勵到大家啦，正向啲去思維啦，同埋同心抗疫啦，或者為到醫護打氣啦，咁、今日請嚟嘅呢一位嘉賓咧，其實都近排有啲新嘅創作，而佢嘅創作咧就大家可以聽聽啊，今日嘅嘉賓究竟啊有啲咩信息想帶俾大家咧？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咧？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欧、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，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，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，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PC 早晨啊， 早晨 啊，喂，今日咧呢个节目啊，带嚟一啲音乐嘅涵养啦，咁啊，请嚟咧香港作曲家联会主席啊梅广超先生啊，梅老师早晨， 早晨， 早晨，梅老师， 系啊，咁啊，喂，近排咧听到你啊，就亦都有啲抗疫嘅音乐咧喺呢个港台电视32啊，咁样或者嚟紧喺唔同嘅 channel 咧都会推出咁样啦，咁今次嘅合作系点嘅咧？讲嚟听下好唔好啊，梅老师？ 哦，其实大家嗰个都知道啦，而家香港嘅疫情系非常之严峻啦。咁我有朋友咧就系、是、都大家系都讲紧，系有一啲系比较系譬如好似一啲几句说话，即系全民抗疫啊，众志成城，你我同心，香港一定胜。咁类似呢啲咁样样嘅咧，我觉得系一个系是作曲很好的元素，是一些是很好的詞來的。但是呢，因為這個是廣東話，因為我們香港人比較是廣東，是廣東話的九聲，所以這裡呢都覺得是一個很有趣，於是乎呢就是有一點難度的挑戰，所以我就不如我又試一下用一些由這幾句說話，用一些比較簡單的音樂語言，咁啊同大家寫一啲音樂啦，咁係作為大家係打氣。 喂，梅老師啊，咁我都知道咧，首歌咧有幾個版本嘅，有一個五重奏嘅版本啦，仲可以邀請埋阿姚國老師啦一齊去演出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仲有一個家長嘅合唱團版喎。 係 啊，都可唔可以介紹下佢哋兩個嘅特別之處咧？ 嗱，其實咧，其實講音呢一首歌嘅特別之處咧，都係同作曲都有少少關係，不過我就先講翻家長合唱團呢個版本啦。就我錄咗個 background 嘅 music 俾佢哋之後咧，佢哋真係好熱心啊！咁本來我邀請佢哋咧就去錄音室一路錄，咁但係咧佢由於疫情你知啦，而且冇可能成班人，於是佢哋好自發性啦，佢哋就屋企咧用手機錄完之後咧，就用一個叫 Virtual Choir 嘅 software 咧，咁然之後咧就擺上去做呢一個係一條。有一個錄音，但原來佢哋咧能夠會有一個係 condition 可以做埋有 MP4， 咁於是乎咪有埋呢個畫面啦。咁呢個完全係自發性，可以反映到一啲係香港嘅音樂界咧係嘅團體咧，佢哋係好想同香港嘅各界打氣。咁事實上咧亦都講翻咧，就係佢哋錄音之後咧，我哋都需要喺做好多係 music 嘅 editing 啊，譬如啊將有 wave file 啊等等咧度翻齊佢，咁先能夠出到呢、這、一個而家喺32台見到嘅版本，咁能夠擺咗喺呢一個音港台32抗疫台嗰個音樂篇嗰度。 咁啊，大家都會欣賞到啦。只要咧打開電視機，港台電視32咧，你就會睇到同埋聽到噶啦。咁啊依家疫情錄音都有新常態喎、哦。頭先聽到梅老師 好快啊， 係你都用一個新嘅 software 去做咁樣。咁有冇令到你都有啲inspiration 咧，即系原来抗疫音乐可以咁样玩噶、哦，话即系疫情可以咁样做。因为我记得咧，之前有一年，我唔记得系奥斯卡定还是咧系Grammy 嘅一个叫做 performance 咧，都系揾咗几个唔同嘅 artist 咧，有啲就Lady Gaga， 有啲咧就系阿John Legend 啊咁样，即系分开几笪地方，跟住就 mix 埋一齊咁樣，但係都好有力量咁樣。其實香港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喎，係嘛？ 其實係呢、這個係 technical 一啲而家現今尤其是防疫世代。咁所以咧，就我就想講一樣嘢咧，就稍微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呢幾首歌，譬如《全民抗疫》、《眾志成城》、《你我同心香港城市》，其實大家咧就如果係幾個咁簡單嘅旋律，好似冇乜特別。即係我啊覺得係有啲地方係用一個咩咧，就係、是、用節奏啊，用拍手。點解用拍手呢？其實我係覺得係對香港嘅各前線嘅朋友咧，嚟要早日打氣。咁如果樂團嗰度拍手咧，就叫大家埋位。咁所以咧，拍手咧就係成為呢首歌嘅特色嘅，比如全民抗疫，眾志成城。咁即係其實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四四拍子入邊一個三連音。咁於是乎喺音樂上嘅節奏上有兩個唔同嘅 layer。咁所以呢首歌嘅特色咧，大家可以發覺到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揀。即係我喺音樂上面有一個比較跳躍啲嘅，其實就喺節奏嗰方面做功夫。咁同埋如果講多少少咧，就譬如哒哒哒哒咁嘅傻傻咧八度啊，咁 choir 咧就有時或者啲朋友唱歌會八度一跳八度。大家舉個例，譬如谷川新司有首歌，嗰度呢個八度咧，即有少少難度挑戰。如果六度咧傻咪咁樣咧就。就好唱啲，咁所以喺音樂上面咧，呢一個係都有幾少少滴滴咁啫。雖然因為佢短，所以我哋都要有少，我喺呢方面都落一動一動少少嘅腦筋啊咁樣， 系啦， 所以最紧要咧就系咧拍手几下，真系完全咁向我哋嘅医护前线嘅医护致敬啊！ 系啦，咁啊，阿 PC 都 set 咗啲题目啦，咁啊问一问梅老师，就系话即系啲年轻人啊点样即系透过音乐咁样进入湾区系嘛 ？PC， 其实咧我有两方面嚟讲啦，香港作曲家联会咧就系、是、有正统音乐嘅都有150个 member。咁我哋而家其實就同呢一個國內啊，或者係大灣區咧，有一啲準備有得聯繫嘅。就第一件事咧，就係喺大灣區咁大咧，我哋去做一個採風嘅活動。採風嘅活動嘅意思，即係喺嗰度攞當地嘅音樂嘅元素，然之後咧用作曲家本身嘅現代而家佢哋嘅作曲嘅技巧咧，嚟咗一個思維咧，就作一啲有當地色彩、有民族色彩。嘅音樂嘅作品，咁於是乎咧就係可以咧就同一個係將佢藝術化咗咧，就可以香港同呢個係大灣區咧都有一啲係藝術嘅合作，咁亦都係豐富咗呢個民族嘅音樂，亦都可以豐富咗現代作曲家嘅思維，亦都其實拉近咗香港同埋係大灣區一個比較係有意思嘅一個情況。咁如果加上而家疫情咧，我哋大家係好似大家都知道咧，國家好多支援啦，咁所以我哋大家就更加進一步拉近咗兩地嗰、那個嘅情懷同埋友，同埋嗰個大家嗰個感情啊。 一路咧，其實咧，大家可能呢段時間咧，都係因為疫情啦，冇辦法去到國內做一啲交流啊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啱啱亦都聽阿梅老師講咧，即係我哋透過咗一啲軟件咧，其實都可以拉翻近咗呢個大家之間嘅一種合作啦，一種溝通啦。其實未來其實作曲家聯會咧，會唔會有更多嘅呢一方面嘅合作啊？或者可能因為我哋都未知個疫情而家情況係點啦，即係會唔會可以透過呢一方面展開更多嘅空間咧？因為其實咧，我哋都留意到咧。年青人咧對音樂咧好似真係好有抱負啊，或者其實佢都好想揾好多機會啊。唔知作曲家聯會又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俾到一啲年青人可以參與咧？ 嗱，如果我哋作曲家聯會嘅 member 咧，都係有呢、這、一個我頭先就講呢啲計劃咧，就係、是、希望咧就係、是、兩地拉近，同埋舉辦一啲採風活動啊，甚至乎係一啲創作嘅比賽，譬如有。等等，或者創作嘅一啲 project 咁樣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點咧，其實頭先所講嘅 software 肯定有啊，大家都明白咧。而家網上嗰啲線上嘅音樂會都比較流行，根本你而家疫情咁嚴重，呢個唔到音樂廳嗰度去做。咁而家好多數據都好快，咁可以即係用呢、這、一個網上呢一個嘗試咧，我哋用嚟做嘅。呢個係第二點啦。第三點咧，就我哋覺得咧，即係而家啲平台咧都係非常之非常之係 well developed 啊， 即係發展得好快。 嗯， 咁、啊、所以咧，我就建議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而家音樂咧都應該入到一個叫做係virtual 同埋 physical 嘅 combination， 即係實體同埋呢一個模擬性嘅一個混合物啦。咁我諗相信過多嘅呢兩三年咧，呢個大勢所趨，咁即係變咗咧拉近咗不單止係台灣區，可以同呢一個即係從科技上面，從國內任何地方，甚至乎東南亞好多地方，都能夠擁有一個係當呢一個現象，係咁啊拉近咗、啊、所以不論係流行啊、古典啊、任何嘅形式啊咁樣，係只要你對音樂係有興趣咁做咧，有咁嘅心思咧，可以繼續努力。 係咁啊！今日咧，多謝曬香港作曲家聯會主席啊梅廣超先生咧，為我哋分享咁多先啦。咁啊，下集咧再請梅老師咧講多少。究竟咧，這個作曲家聯會咧點樣融入灣區啦，同埋咧 灣區嘅市場啦， 喺灣區入邊有啲咩發展啦？咁下集再同梅老師傾過。咁大家同心抗疫，身體健康先啦。梅老師又祝你嚇，好，唔該曬，拜拜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 我最爱你的小片汁及圣旨，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，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，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，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，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，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，点意义，从此天天似初见，一生一世不变，和你每一秒都新鲜，回归开端那一面，看你天真的入面，爱你再挣扎是信心透支， 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's when I can see，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，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's needed in me， 从前上次连屈屈不得志，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，很多小故事，从此天天似初见，一生一世不变，和你每一秒都新鲜。爱你每一天，源自第一秒。你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早上九点半，由郑浩景报道新闻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，大约有四成安老院舍院友感染了新冠病毒，要等康复之后一个月才能够打针。连同计算这四成人，估计有超过九成院舍长者会打针，其余大约一成院友是自身或者家人反对而未接种疫苗，期望在四月中之前接种队伍再到院舍最少两次，为所有合适的长者打疫苗。对于外界质疑去年大约有八个月的确诊个案清零期，当局错失时机为院友接种疫苗，聂德权认为是香港社会错过这个黄金机会。他指当局去年积极推动安排院友打针，但是反应缓慢，尤其打针初期多疫苗资讯误导和不正确。至于儿童接种疫苗方面，聂德权说有儿童死亡个案之后，家长安排子女的打疫苗意欲上升，目前已经有300,000名儿童已经打针，接种率为57%。当局会争取最迟在四月底之前将儿童群组的接种率增加至8-9成，否则如果将来恢复面授课，会有爆发，影响会很大。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、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相信，本港已经有一半人曾经确诊，另一半已经完成接种疫苗，已经出现新冠病毒群体免疫。他认为短时间内当疫情进一步受控，接种两针比率越来越接近九成，确诊数字再回落一些，就可以有条件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。孔凡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，当有足够社区免疫，感染风险会慢慢降低，可以逐步放松社交距离措施。食肆可以由两人回复到四人一台，晚市可以重开，户外康乐设施、室外的运动设施亦都可以慢慢重开。至于入境限制方面，孔凡毅说本港的确诊数字已经比部分地区或者国家多，未来可以恢复航班往来，入境人士无需隔离，只需要做核酸检测，当发现阳性个案，如果有关人士已经打齐针，可家居隔离七日便可。至于检测阴性的入境人士就无需隔离。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视像通话。新华社报道，拜登重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，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，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，不支持台独，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，坚持一个中国政策。习近平说十分重视拜登的这些表态，提及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十分危险，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，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。拜登在白宫战情室与习近平进行这次视像通话，白宫透露双方通话近两个钟期间，拜登向习近平表明，若果提供物质支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城市和平民，将会引来后果和影响。天气方面，预测本港大致多云，朝早有雾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大约28度，吹和缓偏东风。展望听日大致多云，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，日间温暖。下周中期天气转凉同有骤雨。依家气温23度，相对湿度89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交通

请给我最艰辛挑战，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，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，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喂，欧啊，啱啱咧听阿梅老师讲咧，就讲到采风咧，即系我哋除咗一啲采风上嘅交流之外咧，喂，其实咧而家国内咧真系好兴咧，就将一啲文化艺术咧带入学校里面啦，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我有啲乜嘢咧？嗱，我自己咧知道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咧，就成日都常挂口边嘅奶茶啦、戏曲啦，系咪先？ 咁呢啲全部都系香港嘅非遗之作啦。 系啊，系啊， 系啊。咁其实咧，国内咧都有几个几有趣嘅，分别咧就 系 广。兽啊，即系刺 兽 啦，系啦，即系跟住另外咧，仲有一个剪纸， 剪纸系 啦，呢两个咧都喺国内咧特别受欢迎嘅一个课程嚟添。 嗯，系啊，哎呀，剪纸咧呢啲手工嘢咧，我由细到大都麻麻地嘅，即系旧时细个上美劳堂咧画画咧，我都中意多啲嘅。但一整嗰啲纸黏土啊，或者叫你整个灯笼啊，或者剪纸啊呢啲咧，我唔中意啊。 我反而 好女仔啊！我自己覺得， 因為我記得我由中學咧，我中學個課程裡面咧就要學剪紙嘅， 哦， 係啦，跟住同埋學算刻啦， 算刻 係啊，即係挑算啊，即係挑嗰啲圖章， 哦， 係啊，即係挑石頭。咁就挑自己嘅名啊，等等嗰啲，幾好玩嘅，我自己覺得。 咁多嘢學嘅，點解你間學校同我間學校學啲嘢咁唔同咧？ 咁但係當然啦，因為挑石頭好危險嘅。咁我記得挑石頭咧，你喺之前咧個學習咧，其實就挑一啲叫做番薯啊，即係挑樹仔，挑樹仔唔係番薯，係樹仔。 係 咁你就會容易掌握啲啦，因為其實你知挑刻都好好容易整親。 嗯， 咁所以咧，你如果要一開始咧就挑石頭嘅話咧，其實就可能你唔識用嗰個挑刻刀嘅力咧，好容易插到你自己手啊等等嘅情況啦。係啊， 我想問一下 PC， 你係咪讀嗰啲有電工木工嗰啲中學㗎？ 冇噶。 嚇，點解都會教呢啲嘅？ 我個家政室係冇咗㗎，我個家政室我嗰個木工、 啊、 我學校得呢個家政室可以上家政堂，我哋個木工房咧攞咗嚟做教員室嘅。 我自己咧真係人大咗，特別係疫情期間啦，咁想YouTube 嗰度睇好多唔同嘅片自學啦。咁除咗學語言啦。我有啲語言我成日想講好少少、 嗯、 即係包括係國語啦，同埋英文都係啦、 嗯、 即我哋成長入面學嗰一套教你發音嘅英文，你發現依家人大咗係唔同㗎嘛，即係嗰一種嘅我哋細個學嗰啲拼音模式，你點拼都拼唔到，依家原來有啲字係真係要咁樣讀先得㗎喎。 係啊， 咁所以顛覆咗我自己對少少拼音嘅一啲理念啊，英語拼音啊嚇。 係。 咁普通話我哋就真係呀呀烏啦。咁雖然已經好多時候睇叫做國語劇啊，或者唔同地方嘅一啲講普通話嘅劇啦咁樣。咁但係都進步不大，咁真係要可能視像去學啊，或者透過 YouTube 多練習啊咁樣。咁但係除咗學呢啲之外咧，其實嗰啲電工木工嘢咧，我都想學翻多啲。 哦，好中意啊，其實。 我覺得咧，啲人識得自己鋸木啊，識得自己駁電啊。嗱，當然啦，即係唔鼓吹唔鼓勵啊，駁電呢家嘢可能真係比較難搞啲。你話正常，譬如換個燈膽啊，或者叫做燒咗嗰啲唔知乜嘢要拍翻著個掣，嗰啲好基本嗰啲理念啊，唔好講落手做，理念我都釐清唔到啊、 哦， 因為我細個咧冇電工木工堂嘅，冇家政堂嘅，我都唔知我當年嘅學校係讀咗啲乜嘢。咁當然啦，即係我哋學校係有信仰，咁可能好多時間都去咗宗教堂， 去信仰嗰度， 特登有一科叫 moral education 添啊，即系道德伦理咁样。 哦，你读咩学校啊？ 之后话俾你听，即系总之系喺文化中学咯，即系最传统嗰啲文化中学就系读呢啲嘢咯。音乐堂 听完之后，以为你系应该系孔教啊？ 唔系 ，no， 正常天主教学校。 系啊， 咁跟住 所以我都覺得 天主教的宗教校大部分都好勁下噶， 唔好講勁勁啦，再勁嘅學校都係渣嘅人，咁我咪就係再勁嘅學校入邊渣嘅人咯，係同埋英雄啊莫問出處，我而家出嚟社會做嘢做得耐咧、其實真係唔已經唔冇講話邊間中學邊間小學，甚至邊間大學都唔講啦，即係你係勁嘅人咁，即係你就算 你勁就係勁噶啦，係 啊，你睇下即係有啲。大學讀一兩年之後，跟住唔讀添啦，係咪先出嚟做跨國企業老闆添啦？之後先翻翻去讀，不過我都有讀翻嘅咁樣。咁啊，所以即係大家喺網絡世界可以學下嘢啦。咁啊，即係剪紙啦。頭先啊 PC 講嗰啲非物質文化遺產，大家未必可以上網學得到，不過都可以上網睇多啲認識。 不過另外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嗱，我哋香港依個叫做菠蘿油啦。 係 國內其實有一個真係唔能夠唔認識嘅， 係咩啊？ 係啊，你估係咩？ 都系食嘅包 點，都系食嘅，唔系包點嚟噶啦。嗱、這個真系嗱，我哋香港嘅菠蘿油係非遺啦， 係非遺嚟嘅咩？依家菠蘿油， 咩嚟嘅菠蘿油？ 唔係菠蘿油， 菠蘿油啊！ 你嘅心入邊，你嘅心入邊 啊！我真係要知係咪非遺？你知而家啲非遺真係好多啊！ 你嘅心入邊係啊，菠蘿油我印象之中， 但呢個真係唔可以唔食， 係咩？ 係係雲吞麵啊！ 哦，雲吞麵細蓉， 細蓉冇錯。喂，咁呢個有趣喎，我覺得細蓉呢個如果喺學校裏面做一啲交流嘅話， 哦，係啊，我都好中意嘅。 係啊， 係啊， 即係點樣可以逼咗啲鹼水？ 唔係，同埋細蓉就源自廣州嘅，喺西關嗰度出嚟嘅。咁啊，當年咧，大家叫下午茶嘅時候咧，就會食啲細蓉咁俾啲公子哥兒咧攞住龍雀啊，即係冇嘢做嘅時候啦，即係玩下蟋蟀啊。玩下排狗啊嘅时候咧，就整碗细蓉，佢就唔系揩嚟俾你饱嘅。 系啊，咁其实佢哋都好 精致嘅。 我自己觉得佢哋就即系广州而家呢个方向啦，即系将非遗包入学校咧，佢就唔系咁传统啦，即系唔系净系啱啱讲啦。虽然话剪纸同埋呢个广刺之外咧，其实咧佢就将呢个奶粉啊，将呢个云吞面啊，都会。同呢個學生一齊體驗一下喎。 嗯，咁可以大家都試下啦。晨早流流會唔會外賣整翻碗細蓉食下先呢？ 分開幾千天才發現。多么不想这是终点，渴望能碰面。总有这天，笑声历即淡然背面，讲不出口绝望。从里面总有敷衍，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，等分钟驱走这感情，无需念挂，放过你是最后 几千天才发现，多么想穿梭你身边，奢想难兑现，不再越线。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？ 衣食住行，潮流文化，电影，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？ 得，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？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。 湾区生活一小时， 主持阿欧、PC 施俊卿。 联络明天，请给我最艰辛挑战，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。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。 喂 PC 近排咧睇到啊，都有啲港人咧北上避疫啦，咁啊，但系都之前有啲报章讲都话波折重重，咁啊，有啲喺香港飞翻去北京啊、上海嘅机票咧就炒到成万蚊一张，咁啊，冇办法啦，咁呢啲一张机票难求。不过這個延伸跟 PC 講下，有沒有在內地搭下啲內陸機啊，或者即係叫做搭大陸航班嘅一啲體驗，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？ 我諗我都非常多呢啲體驗啊，因為其實咧，你知道其實我如果要飛咧，即係其實香港要飛啦，其實離唔開兩個機場嘅，咁一個就係香港國際機場啦，其實另一個咧係深圳機場。 哦， 係 啊， 因為其實翻深圳機場真係好快，因為我記得我有一段時間咧，成日都要飛四川啊、成都啊，跟住等等嘅地方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好少會喺香港飛嘅呢啲。因为个价钱差好远啦，机票个价钱本身都接近一倍啦，差咗。 会噶会噶。 系啊，跟住其实你谂下，我以前住天水围啦，咁你天水围过去呢个香港国际机场咧，其实就大概个零钟啦。 哦， 其实我同一样，我去深圳湾，由深圳湾过去呢个深圳机场，其实都系个零钟嘅啫。 系，哦系，咁你又真系近啲。 系啊，其实我两边系一样嘅啫。 我自己咧就为咗悭机票钱，因为我其实飞去内地试过。四五次咧都系喺深圳转机嘅，咁我试过喺广州机场转机嘅，因为广州去开个新嘅机场，咁但系就唔喺广州，唔太近广州旧城区个市嘅，即系佢喺边皮啲嘅咁样，咁但系嗰个机场又好靓好新嘅，我当年去嘅时候啦，咁啊试过飞北京又试过啦，跟住 even 我其实有一次去冰岛咧。我都喺北京機場轉機嘅，咁、 哦、 啊先上咗去，因為我同啲廣州嘅朋友一齊去嘅嗰、次，就大家喺廣州機場匯合咗，跟住去北京轉機，喺首都機場嗰陣時未變新機場啊，依家又有個新嘅機場啊嘛，北京又有個新機場，跟住喺首都機場，跟住就再轉機去咗。哥本哈根喺丹麦，跟住就再飞冰岛，因为好转折噶。去冰岛呢个地方系好，所以咧、你都会明白点解冰岛咧咁多内地嘅游客去，系因为内地人去冰岛方便过香港人去冰岛噶。其实 系我因为我系去冰岛，我系喺香港去嘅， 系 咁，但我都迂回噶啦。 你迂回你去边啦？你系咪杜拜？杜拜 就系唔系？因为我嗰阵时咧发生咩事，我就系过去做演出嘅。 系。喺冰岛做演出， 去冰岛做演出，系啊，咁咧，最重要系咩咧？就系啱啱有架飞机消失咗，一轮嘅时候咧，嗰间航空公司冇人坐， 哦， 咁所以我就可以攞到好优惠嘅价钱，就喺坐嗰间航空公司咧。 我似马航啊嘛， 系啊，咁所以咧，嗱，你知道嗰个地方啦，咁你就即系知道个转机位喺边啊，咁即系话我首先由香港坐去马来西亚，咁然之后马来西亚机场等大概好似系八个钟头。咁然之後咧，就再轉機由馬來西亞飛去英國。 哦，喺英國嗰邊。 喺英國咧，然之後就轉機場，咁轉另一個內陸機嘅機場啦，就去呢個叫做冰島啦。 哦，哇！冰島嗰度，哇！喺嗰個機場轉內陸機過去，啲飛機咪好細只咯？ 好細只啊！好細只啊！ 熬嘅喎，其實真嘅。即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如果你係坐內陸機入去雷克雅未克啦， 係 其實佢真係有啲。因為我嗰次去咧係坐大啲嘅飛機，係啊，坐大啲嘅飛機啦。咁但係咧， 如果啲實我都喺隔離喎，哦嗰啲咁細飛機好似都有啲驚，因為我自己搭內陸機啲經驗其實幾差嘅、即係無論喺內地啦，以前喺美國搭內陸機啦，哇嗰啲咧。即係遇到氣流咧，成架機會噔噔噔咁樣 我遇過㗎啦，但就喺飛泰國嘅時候遇過。係 啊， 係我直情想落機，我要落機， 成架飛機震喎、 啊。我遇過咧，係睇住嗰個 mon 燒嘅， 係 係啦， 嚇咁 燒咗，跟住咧你望到埲牆咧。是用膠紙黐，點解嗰個飛機個機身嗰度係用膠紙黐？跟住你摸個窗嘅時候，有啲風向外抽嘅咧。哇！我真係覺得好驚。跟住咧，啲膠紙係嗰個凳平咧扶手咧，又用膠紙黐住。咩機嚟㗎呢架？我係咪上錯咗啲飛機？ 咦！睇嚟我同你就住呢個內地航班嘅題目，可以再講多一集節目喎。因為我都未講咧內地航班入邊食嘅嘢啦，或者咧佢會派啲嘢俾你玩。 我都未同你傾電。delay 嘅問題 ，delay 呢啲咁激情嘅嘢， 同埋最重要係咩啊 ？cancel flight 係點處理啊？ 係呢啲都係好麻煩嘅嘢嚟嘅，咁啊，即係希望大家都順風順水啦，最緊要百毒不侵，身體健康啦。 你如理想型，我是报警，连续剧别过问。你练过对白，我没角色，无戏份也应份。世上每个是应生的身份，职责是要等。长期陪着你，再单恋加爱错人，虽安抚纠缠。无重要哪一位，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，如果有伤必须修补，请允许我替你分类，为你准义务装饰好废墟，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，你致电来洒泪，关心者已就绪。你遇见亲朋，我未算亲，留幕后亦庆幸。你没有介绍我是贵宾，神秘到似异性闺蜜。我做某个代替品都不敢，多衬托在你身。潜台词是爱，但这种修养烦得很。无重要哪一位，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，如果有伤必须修补，请允许我替你分类，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，待随时担当一位伴侣，些身安慰几句，该死心应该更绝对，该一刀去割清疑虑，我亦会伴随。这岗位毫无嘉许，去管份爱是堪称之罪，难得刚好今晚都也许会与你一聚，让我进步路声大多揭碎，自然来杯清水，倾足半晚直到倾心，只怕我亦心已去。无重要哪一位，如何吸取你生活入面一点精髓，如果太多好心反复给摄取，我也会恐惧，为你尽义务装饰好废墟，或临时担当不起伴侣，你致电来洒泪，我担心过被拒。